手机带错那真遥控器，没充电的相机。

当たり前なことが透明になっていくようにも僕のことうまく愛せるのは君しかいないんだって分かって

你是我不能免的矜持，默默的这个傻瓜爱上天使，可惜我不是王子，你是我不能说的矜持，你的世界没有我的位置。是我却是一个纯粹的傻瓜，爱上天使，可惜我不是王子，你是我不能免的矜持，默默的这个傻瓜，爱上天使，可惜我不是王子，你是我不能说的尽是你的世界没有我的位置。 Jenny， 看你最近气色不错，怎么保养的？ 吃燕窝呀，对女人最好了。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 out 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三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 这个很方便呀，我也要立刻保养起来。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节奏，一个人唱着歌，不小心就陷入哀愁。感谢你总在落寞以后，愿意伸出个温暖的手，让感觉不会虚弱，心不会空洞，爱不会太沉重。分享所有的感受，分享生命的节奏。爱上你我之间承诺，有苦有乐，请靠过来，不要走开，都是期待，心里有爱，分享所有的感受。爱上生命的节奏，爱上你我之间承诺，有苦有乐， 完你倔强时的语调，还是像孩子一样傻傻的笑，只能说我对你一切都有感觉，感觉告诉我和你跑不掉。 我只知道喜欢跟你为我烦恼，因为不在乎再懒得计较，原谅我太爱你才会越闹越糟，生气了也是为了要好 好在一起就好，烦恼更烦恼， 宁愿为你睡不着，别的幸福送给我都不要。 才分开过也好，终于明白你有多重要， 爱需要吵吵闹闹，每夜想你闹出一场拥抱。 你忘了